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少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科长把收集到的情况报告张师长，他听了哈哈大笑，让警卫员把马搭子里面的香烟都掏了出来，还把师职机关的同志召集到一起说：“咱们29师可是刘邓大军的一把尖刀，刚打过黄河的时候，我们在阳山集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经毛主席批准集体立大功。现在朝鲜战场形势无比险恶，我们当前的敌人无比凶恶，后勤也供给不上了，但是我们士气旺，斗志强，我们是永远打不垮的29师，绝不能被夜盲症难倒，绝不能被瞌睡虫困倒，一定要克服困难继续打胜仗。”说罢，他把几条香烟举过头顶交给张科长说：“不知是哪个龟儿子出的主意，今天我豁出去了，把全部家产拿出来分了。莫说抽老子的烟，如果能打胜仗，29师能胜利带回国，就是把老子煮来吃了，我张显阳也心甘情愿。”师长的话立刻传遍全师，特别是一线连队都分到了张师长的烟，大家群情振奋。87团在宿里附近配合兄弟部队对敌人发动奇袭，一举歼灭了100多敌人。急报传来，副师长也慷慨解囊，从他的马搭子里拿出了珍藏好久的私房烟慰劳同志们。张科长说：“副师长烟瘾很大，入朝前在国内买的烟至今还珍藏在马搭子里没舍得动，指挥作战实在太疲劳，就让警卫员张罗点旱烟叶、桑树叶或青杠树子叶凑合着对付。现在张师长把珍藏的私货倾情奉献，他考虑再三，加之师里又打了胜仗，才忍痛割爱。他的烟品牌好，是那种有深蓝色精美条纹包装的，比张师长的大生产强多了。” 副副师长发烟，不像张师长那么张扬，他只是在人群里故意大声咳嗽，然后再缓慢掏出烟盒来。他把那精美的烟卷拆开，眯缝着眼睛细细端详，等周围同志像馋猫一样紧挨成一圈后，才默默含笑取出一支，猛吸一口，让淡淡的烟雾袅然升起，舒展飘散，逗得左右的同志们馋涎欲滴时，才将手上的烟传出去，每人只准抽一口，直到烟蒂吸得烫嘴时，大家方才作罢。师长的烟还有朝鲜的桑树叶子、青冈树叶子，帮助我们驱赶瞌睡虫。虽然很多人呛得流出了鼻血，但是同志们在吞云吐雾中行进，继续保持着乐观的高昂的战斗热情。4月26日深夜，张科长命令我带担架队尾随先头部队跟进实验洞，负责转运伤员、打扫战场。次日拂晓，我们完成任务，将此次战斗中牺牲的12具烈士遗体整理排放在路边，等待转运。这时月挂西天，群星璀璨，激战后的荒野一片寂静。我们深挖了一个又一个小坑，把这12具用雨布紧裹的遗体掩埋半身，浅浅浮上一层土防腐，让烈士们的双腿伸出土坎外，僵直地排成一排，以便识别后遗。匆匆做完这一切，我们已是疲惫不堪。我从几乎空空的粮袋子里仔细地抠出一把炒面，勉强充饥肚子，不知不觉的就靠着土坎边的一棵老树似睡非睡地迷糊了过去。隐约间我听见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走来，有低声口令传出：往后传，就地稍息，不屑背包武器，不准躺下睡觉。口令声依次向后传去，土坎下面一支队伍停了下来。喂，那是谁躺下了？起来坐着，你可千万别躺下，一睡过去就叫不应拽不醒，搞不好就睡死过去了。土坎下有人说道。哎，坎上那位行行好，有没有烟分给兄弟们抽抽？土坎下又有人问道。喂，上面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他接着用朝鲜话说：怎么听不懂朝鲜话？是刚入朝上前线的吧？那好，我说中国话。同志哥你好，有没有烟分一根来抽抽？土坎下又有人问。短暂的沉默后，我看见坎坡下有一双手伸出向上摸索，抓住了烈士们那长长伸出的脚。哎呀，你们看，上面坎坡上穿的是我们三兵团的黄球鞋，说不定是29师的。坎下的那位同志说完，豁然站起身来观察，他的身体无比惊异地震动了一下，随后转向坡下歇息的战友大声说道：哎，坎上是我们牺牲的兄弟。坡下的战友们都爬了上来，肃立在这群等待后运的烈士身旁。有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说道：快把张师长送给我们连的3支香烟点燃，给坡上牺牲的战友敬烟。有人从挎包里取出3支香烟点燃，深鞠一躬，敬献在烈士的遗体旁边。大家悄无声息，默默地注视着烈士们的遗体。这个连仅有的3支香烟在寂静的山林里无声地燃烧。我看见他们转折身排队向远方走去，沉默的队伍像坚强的铁流一般开向战场。我蹲在烈士们脚前，在异样的安静中听得见自己的心脏的跳动，嘴唇也被自己咬得生疼。时间仿佛停滞了，有一种冰冷的意志 贯穿我的全身。 四川解放时，他只是县中高二的学生，好不容易考上西南军政大学，朝鲜战争爆发了。500名军校同学被补充进29师，开拔前线。郑家三兄弟都上前线，部队首长对此特别指示，将最小的一个留在师部，争取三兄弟中至少有一个活着回国为老娘送终。不为人知的战场细节，催人泪下的生命赞歌，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29师就要全师断粮了，我们的部队面临着入朝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当时我们的肩上除武器装备外，通常还背着十来斤重的炒面布袋子，那就是一日两餐的口粮，必须计划着吃才行。但到了第五次战役后期，粮食运不上来，炒面袋子眼看就空了。我们采了野菜，就用随身携带的美军钢盔扣过来当锅，架在三块石头上，捡柴火点燃。烧火的时候要用树枝不断地驱散炊烟，防止敌机发现目标。水烧开后，再从炒面袋子里十分小心地抖出一点点炒面，加冷水捏匀了，做成核桃大的几个面丸，然后扔到锅里与野菜一起煮，就是一餐了。像侯军旗那样的大个子不够吃，战友们还要划拨几个丸子给他。最后炒面袋子里啥都没了，我们就把炒面袋子翻过来，用雨淋湿后，再把粘在布袋子上的炒面刮下来，拌合着野菜煮成稀汤，凑合着吃一碗，勉强应付一下饥肠。有天傍晚，后勤管理员带领我们到十多里外的兵站去背粮食，大家想到有吃的了，路走得特别快。谁想走到兵站后，那里的同志说，交通线被敌人严密封锁，很多运粮的车辆在途中都被炸毁了，兵站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大家本来就饿得头脑发胀，想到有吃的才硬撑着走了十几里，竟然是空欢喜一场。就在这时传来喜讯，说专程运送我部军粮的18辆卡车，途中虽然有16辆被炸毁了，但还剩最后2辆正朝我部开来，现在快到沟口了，要我们赶快去迎接。听到这个好消息，张科长立即带领我们朝沟口飞奔。可是跑到沟口，都看见运粮的卡车了，却发现有敌机对着他们疯狂的扫射，情况十分危急。张科长一面组织大家对空射击，一面率领队伍直扑火场抢救。等我们赶到车前时，敌机飞走了，但是负责押车的师部作战科张参谋和司机副司机都牺牲了。唯有敌机空袭时，通讯员小马机智跳车，身负重伤倒卧在路边。科长急忙跳上那辆余烬未尽的卡车，含泪抱起张参谋的遗体，无比悲痛。他俩是最亲密的战友，打日本鬼子时就在一起，后来又一起来到朝鲜战场。调入师部以前，张参谋曾当过副营长，曾立有战功。他平时喜欢捂着一根小木棍，兴致一来还要哼上几句京剧，大家都很喜欢他。通讯员小马匍匐在一堆被他抢下的面袋上，一手紧攥着面袋的一角，一手紧紧地按着肚子，面袋上沾满了他殷红的鲜血。我们轻轻扶起他的身子，想为他整理仪容。科长轻身抚向小马， 轻轻理顺他的头发。小马的眼睫毛动了动，微微睁开双眼，他脸色惨白的凝视着科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说：“叫郭干事，叫郭干事。”科长马上回应，大声传话：“郭干事，快到前面来。”片刻功夫，郭干事气喘吁吁的赶了过来。科长抱着小马，轻轻的呼唤他：“小马，郭干事来了。”小马虚弱的看着他们说：“给俺照张相，几张俺笑的照片给俺娘。”说罢，他紧皱眉头，捂着被敌人炸开花的肚子，想撑起身来。可是，还没等郭干事取出相机，他就身子一软，从科长怀中滑落了下去。 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讲述了一个学生兵在朝鲜战场600天的真实遭遇。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年轻军人的青春与战争相伴，初恋在枪林弹雨中萌生，友谊用生死鲜血来浇灌，却都在残酷的战火中化成灰烬。但信仰与责任由死而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 根据张师长的命令，从现场抢下来的粮食一袋不少的送往第一线战斗部队，师长的命令坚决执行了。在当时境遇下，这一袋袋小麦、大豆和高粱拌合着炒得半生不熟的炒面，对师指挥所的同志同样是急需的救命粮啊。没有粮了，师首长们忧心如焚，张科长更是坐立不安。师部给师直机关全体同志下达命令：眼下我们缺粮少弹，极度疲惫，面对着敌人猖狂的地面进攻和残酷的空中绞杀，困难重重。但是全师指战员同志们务必牢记，革命与困难永远在一起，越是困难越需要我们冷静，越需要我们以坚强的意志去忍受。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忍受困难的考验，忍受生存极限的挑战。春天的朝鲜进入了雨季，阴湿寒冷与饥饿考验着全师的意志。当时我参战以前随身携带的一袋食盐，煮野菜时需要用一点，特别是清洗我脚上的疮口必须用盐水，熬到现在已经耗费殆尽，再也抖不出星星半点来清洗我脚掌上溃疡的伤口，脓血快将我的左脚掌贯穿了。入朝时填满的炒面袋也基本吃空了，只留下最后一小把救命的炒面疙瘩。有一天下午，我好不容易把采到的几把野菜倒进一个刚捡来的美军钢盔，正在熬煮时，敌机突然飞来，逼得我不得不赶紧扑灭好不容易生燃的灶火，继续忍受饥饿和伤痛的煎熬。这时张科长做出了一个使我终身难忘的决定：“小郑，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带领炊事班和老魏，再带一匹大青骡子，到梅谷里东南15公里外的水口洞粮库去找粮，你们务必于明天中午回营。”他将七个战士和一匹骡子交给我，负责去水口洞运粮。这对于我这个稚嫩的学生兵来说，是第一次独立领受战斗任务。科长看出我的惶恐与迟疑，就不容分说地激励道：“怎么，有话想说？ 在咱们29师上前线听过3天炮响就不算新兵，只要上过战场就能当班长。你是干部，已经进朝鲜打了40多天仗了，本该带一个排打仗去了，难道这点事儿还办不成？说吧，他取出一张地形图和一个指南针交给我，又扯了扯我斜挂的枪带，就催促我带队上路了。通往水口洞的道路隐藏在高山密林里，要一边走一边找路在哪里，走起来就没有跟随大部队那样轻松了。沿途有几个稀稀落落的小村落，但找不到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我们8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刚刚登上山岭，就被敌人投的燃烧弹引发的山火阻拦，火势很猛，连绵10多里，浓烟滚滚。我们只好绕一个大圈子，才接近水口洞。黎明时分，当我们一行人满怀期望走到村口，却异常的失望。敌机已经将水口洞地区炸成了一片废墟，村庄是一片劫后的残景，哪里还找得到什么粮库？我靠在村头的残垣断壁发傻，这可拿什么回去交差呀？想到那些急盼着我们找回粮食的战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老魏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郑，别泄气，咱们再找找，说不定能找到些什么。”炊事班的老王跑过来报告，说在村西头的断墙外听到有人在哭。我们赶紧跑过去，发现一位朝鲜老伯正在挖坑掩埋空隙中遇难的乡亲。我赶紧用不久前学会的朝鲜语问道：“阿巴吉，您可安好？”同时说明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老人审视着我们，迟疑半晌，突然迸发出凄惨的痛哭声。他颤抖着双手向我们指点着燃烧的村庄和惨死的亲人，咬牙切齿地做出杀敌的手势。等他情绪稍平静后，我们借助生硬的朝语和手势了解到，敌机是昨天下午轰炸水口洞的，炸毁了我军设立的临时粮库。朝鲜老伯从焦急的神情中看出了部队寻粮的急切，他走上前来，牵着我的手，领着我们绕过燃烧的草屋，来到一间牛棚，从地窖里拖出满满一袋土豆来，还有半袋大米和2个金灿灿的南瓜，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和老魏头商量，大家都意识到这是老人节省下的种子和口粮。我们有些为难，把老人激怒了。他一边指着大青骡子背上空空的粮袋，一边指着不时传来炮声的远空，不容分说地将粮袋放到了我们的脚下。老魏从腰间取出一双黄胶鞋和一双军用布鞋送给他，见他收下了，我们才心怀感激地扛起这点粮食往回赶。回营路上，我们正在穿越一片树林时，从我身后不远处突然传来老魏的惊呼声：“不好，我踩住地雷了！”听闻此言，我的脑子嗡的一声，顿时发懵了。“你们赶紧离我远些，卧地掩蔽，快！”老魏气喘吁吁地喊着。几位战士赶紧疏散，我想回转身去救他，只听他不断的大声的吼我，还试图把大青骡子赶开。就在此刻，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大青骡子被掀翻在地，老魏也随着爆炸声瞬间跳脱，身子弹飞起来，再重重的倒卧在骡马的旁边。我和其他同事赶忙近前抢救，发现老魏的伤口在左胯上，血流不止。我们连用3个急救包紧紧扎住，血才稍稍止住。然而，那匹大青骡马却肢断身裂，再无声息了。我的脑子嗡嗡作响，一时没了主意。老王和炊事班其他几名同志拉住我一起商量，决定分成3组，一组护送老魏，

到此结束，欢迎五点继续收听。